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孟家和孟少宗的戚家起事缘由提起都是脏了谭振山的嘴。孟少宗长子吸毒酒驾，社会新闻上还挂着呢，这一回话题中心的女人还是个私生女的出身。眼下谭燕西轻飘飘地问他，若是真的打算怎样，真不怕将老爷子从地底下气活过来。谭振山冷声开口， 别以为我不敢出手清理门户，你做了多大的家业也只是谭家的荫庇，横竖是我跟你大哥一句话的事。 哼，我想问问你，您是瞧不起孟家小门小户，还是瞧不起人私生女的身份？ 谭燕西有心拿这两点去刺激谭振山，果真谭振山脸色都更难看了两分，但只告诉他， 这事你自己出手料理了，别再让我听见一点风言风语，否则到时候我亲自动手，别怪我没个轻重，你自己掂量。 谭燕西目光骤然冷了三分，语气却十足的平和。 我也是在谭家长大的，您说谁家里没点家丑，谭家能不能例外，是不是真就铁板一块经得起细查？ 《红楼梦》里探春说，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。谭振山倏地微眯了一下眼睛，盯着谭燕西，他是真从他这妖子身上觉出了森然的杀意，这话已然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是他是受了谭家的荫庇，可他也没少反哺谭家，要将他连根拔除，他也不怕豁出去把谭家的家底抖了出去。然而下一瞬，谭燕西又恢复那副混不吝的模样，笑着开口， 您呐，全当我这人就是个荒唐到底的逆子，但随您怎么说，孟家这私生女我还真是非娶不可了。您要是觉得这是让孟家人占了便宜，我这么做叫谭家无光，哎，不如啊，您把我这姓摘了去，往后我再做什么丢脸的事儿，丢的也不是谭家的脸，是我自己的脸。 行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。 谭燕西拿了那机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施施然的起身，甚而礼节不缺地冲谭振山颔一颔手，方转身出去了。谭燕西踏出谭家大门之时，瞬间的变了脸色，如赴霜雪的凛然。车在门口等着，他甚至不及走到车里去，边走边拿出了手机拨打电话，一重重的嘱托布置下去，主要内容是安排人盯着些谭振山和谭千北的行踪。他知道多半二人投鼠忌器，不至于会贸然对身处于风暴中心的周迷出手，但多一层考虑总不会错。谭燕西生日将及，交代下去的那些人日常的汇报，谭振山和谭千北那头并无任何的动静。谭燕西宁愿是自己多此一举，暂时依然没有放松警惕，他自己的行程也无半刻的轻松，哪怕生日这天三场会议，两场对内， 一场对外。莫妮卡告诉他，已经以他生日的由头推掉了一些原本十分紧要的应酬了。他吩咐过，晚上八点以后的时间无论如何得给他空出来。他要去接场接人，周迷自巴黎飞回来。早上，谭彦希开了一场跨多个部门、内容繁多的晨会，头昏脑胀的到上午11点。莫妮卡送来续命的冰咖啡，又问他中午打算吃点什么。谭彦希没胃口，端了咖啡喝了一口，叫他。 啊，随意吧，吃什么都一样。 莫妮卡点了点头，手指滑动平板电脑，又开口。 午餐11:30准时送到。 莫妮卡说罢便关上门出去了。谭彦希呷一口没掺杂半点甜味中和的咖啡，几分疲惫地找了支烟，划火机点着了，走到了落地窗边去。没一会儿有人来敲门，谭彦希也没回头。 进来。 谭彦希听见是有人推了门进来，但没人说话。谭彦希呐喊，能直接来他办公室敲门的级别都不低，不管他是在做什么，对面一定会主动汇报来意。他微微蹙眉转身，却是一愣，是说谁这么不懂规矩呢？原来是个从来不懂规矩的人。周迷穿一件十分宽松的薄针织衫，外头一件浅咖色的风衣，适合舟车劳顿的舒适打扮，脚边还立着一只行李箱。谭彦希赶紧走过去，一面沁灭了烟，难掩惊喜神色。 哎，不是说晚上8点才落地吗？ 有个行程临时取消了，空出来一天的时间，我在巴黎待着也没别的事情，就改签了航班。啊，先向谭总声明，我提前询问了莫妮卡，能不能来你工作的地方找你。 他怎么说？ 他说以前没有过先例，但料想这次破格，谭总不至于会将他开除。 谭彦希笑了，背靠着办公桌，伸手便将他腰一揽，让他紧靠着自己。 我给他加薪。 周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揶揄他的机会。 做助理还要在私事上揣摩上意，好难哦。 谭彦希压根儿不接他的话，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了。 午饭吃了吗？ 没，莫妮卡说的，会点双人餐。 他说的对。 谭彦希声音渐低，已是无心再跟他说什么了。他向来不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场合来，但此刻根本考虑不了那么多，一手捉着他手腕，一手紧紧扣着他细瘦的腰，低头便吻下去。周迷尝到他舌尖上的一点苦味，像是咖啡的调子，闭眼自知荒唐的沉迷，直到转换动作，他后背抵住了书桌桌沿，微微的痛感才终于换回清醒，伸手推推谭彦希。谭彦希这才停了下来，却两手都撑在桌沿上，将他圈在自己的领地里，低头见他的目光尚有几分迷离，不由得笑了一声。他微微低下头去，嘴唇挨着他的额角顿一下，又蹭着脸侧的皮肤落到了耳边，低沉的音色，声调轻浮，对周迷说他得庆幸他没那种在办公室里白日宣淫的癖好。谭彦希的办公室很大，一板一眼的黑白色调。周迷参观了一圈，最后在他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坐下，一手托腮，说要感受一下做老板是什么滋味。谭彦希抱着手臂靠着桌沿而站，一贯的有点吊儿郎当。 不先感受一下做老板娘是什么滋味？ 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吗？公司不分，场合不顾。 谭燕西哈哈大笑，一会儿餐送了进来，当真是双人份。谭燕西让他过足瘾，让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吃饭，自己另拿了一张椅子坐在他身旁，说是工作餐，其实是某私家菜馆的外送，菜色丰富，味道也十分优越。周迷刚下飞机没多久，早饭供应时间因在睡觉错过了，早已饥肠辘辘，动起筷来毫不矜持。吃过饭，谭燕西下午还有个会，周迷原本也只打算过来跟他打声招呼，其他的等他晚上下了班再说。谭燕西派了一部车送他去姚妈那儿，说他下午工作结束就直接过去。周迷到了姚妈那里，与他寒暄过，便先上楼去睡了一个午觉。下午，姚妈给谭燕西准备晚上的那一餐，大的小的全自己来，不让谭燕西后来给他请的那个新保姆插手。姚妈计划要烤一只蛋糕，哪怕谭燕西不爱吃甜，他认真开口：“ 别人都有的，他也得有。” 周迷深以为然，他也在乎一些俗套规则中的仪式感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